以撒伊亚先知书第四章。那一日，七个女人要抓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粮，穿自己的衣服，只要你容许我们归你名下，除去我们的耻辱。那一日，由上主所发出的苗芽必成为以色列移民的光辉与荣耀，地上的果实必成为他们的夸耀与光彩。凡留在西庸的，移在耶路撒冷的，即凡录在耶路撒冷的生命册上的，都必将称为圣者。当无主以惩治的神和毁灭的神洗净西庸女子的污秽，涤除耶路撒冷中间的血渍时，上主将显现在西庸山整个地盘与其集会之上，白日借着云烟，黑夜借着光亮的火焰，因为在一切之上有上主的荣耀，有如天盖和帐篷，白日做阴影以免炎暑，又可做庇护以避狂风暴雨。